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任贤齐演唱的《天涯》。 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《我的家》。 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。 周华健花心。 真是真回答。 周杰伦七里香。 那边你的想了解。 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。 有泪有我有情，有伤有谁有意。 侯湘婷一起去巴黎。 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 梁咏琪爱的代价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 许茹芸，如果云知道。姜育恒，跟往事干杯。 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在黎明时分到来的时候，让我们先听一首王铮亮和刘美玲共同带来的歌曲《破晓》。这是电视剧《独步天下》的主题歌。 总会在心底有一丝欢喜，那是在云里雾里的神奇。 代价， 想和你在一起。 心留下秘密吗？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临别了拥抱吧，不必说话，心暗地有泪雨在降下，明白我要飞去，不用牵挂，倘要哭让我先走了好吗？愿我的生命璀璨，要闪达 听一首任贤齐演唱的《天涯》，这是由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的片尾曲，它的原曲呢是中岛美雪的《竹之歌》，后来保留了旋律重新填词，这就是中文版的《天涯》。 忍不住的流星，它不伤别人。

大雨就要下。

音雀歌，和你一起回顾经典，每一首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最难忘的回忆。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我们留住了时空当中那些美好的时刻。还记得这首歌吗？周华健在1993年推出的经典歌曲《花心》。 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你的轻易让人懂，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。黑夜有白昼，黑夜有白昼，人生为伴有几何。春去春回， 我存在。 不管了，心爱到疯了，恨到算了就好了。可能的，可以的，真的可惜了，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看了呢？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，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。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我存在在你的存在。你以为爱就是被爱，你挥霍了我的崇拜。风筝存在在你之外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窗外的麻雀在天

许茹芸的代表作《如果云知道》，许茹芸很有特点的气声唱法，带给我们一种飘渺的感觉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金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那英演唱的《不管有多苦》， 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， 许茹芸《云且留住》，水木年华《一生有你》， 等到老去那一天， 蔡琴《把悲伤留给自己》，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 郭富城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，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 五月天《知足》， 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 蔡健雅若你碰到他， 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 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， 最了解你的人是我， 金海心把耳朵叫醒， 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经典歌曲《跟往事干杯》，你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经过了许多事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，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，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，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，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，共有酒，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，每日的酒杯莫再摇动着。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红观光采摘到昌平，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。